佛說十善業道經。咁我哋呢個經題之中啊，就係、是、講十善業道，即係十條咧善嘅道路。咁我哋依呢十條善嘅道路啊，就可以從呢個人天啊，而一直咧係趨向佛果菩提。所以我哋十條咧善嘅業道。咁十善業道呢，我上一次講過，咁亦都呢係包括啦所謂呢個五戒個理論。咁五戒呢同十善呢只不過開合，我哋受五戒嘅人，咁亦都可以講呢都受持呢有呢個十善法。咁亦都說明啦，咁五戒同埋十善都是为做人的基础，亦都可以讲呢是成佛的基础。咁古德讲佢人性就即佛性，咁人个道理你做得好，你先就可以研究啊成佛啦。咁如果人个道理啊你都未曾做得好啦，咁你又点样可以讲佢成佛呢？所以古德有一首偈啊，佢话道在红尘就闹事修，个全凭五戒就作根由，个杀生就戒却慈悲大啊，偷盗除清就廉洁忧，见色不迷任绝迹，走分永断性长流，欲学长舌就不妄语，成佛就何必离世求。咁尤其是最後呢一句成佛何必離世求啊，就話就在我哋呢個人世之間呢去修行，就唔係話離開呢個塵世呢去修行啊，我哋就在呢個塵世之中呢，我哋手持呢個五戒，就在呢個鬧市之中啊，呢個塵世之中呢去修行，先至可以顯得呢你嘅清高，唔係呢避世啊。所以第一句佢话道在红尘就闹事修啊，嗱我哋呢个人世间到处都系繁荣啊，以世俗人眼光嚟睇呢，所谓五颜六色啊，珠子红黄啊，所谓花天酒地啊，热热闹闹嘅咧，呢啲系世人咧所追求。嗱，但系我哋一个修道嘅人呢，你就唔使话避世，唔使话走到呢个深山里边。要离开这个尘世，而就在这个花花碌碌的世界之中，我们自己呢是把握得住受持这个五戒啊，不要去犯，你就就在这个红尘闹市之中呢去修行。所以说我们的道啊，我们的道心，我们的道力，不是说你在深山那里培植，就在这个红尘闹市啊名利场中呢去修行。咁我哋喺呢个红尘闹市名利中啊，我哋点样去修呢？以乜嘢嚟到控制自己啊，令到自己啊唔好贪恋于呢个尘世啊，能够离开于呢个名利场中呢？佢话全凭五戒就作根由啊。咁我哋一个修道嘅人，就系完全凭住啊呢个唔杀生、唔偷盗、唔奸淫、唔妄语、唔饮酒。就是为我呢这个修行根本的缘由，亦即是话呢在这个名利场中红尘闹市啊，不被他转了去那种的所以完全呢以凭这个五戒。那么第一条他说杀生戒的慈悲大啊，我们如果第一条持这个不杀生戒，我哋嘅慈悲心就会广大啦，我哋嘅慈悲心咧就会增加。嗱，咁啊，亦都说明咧，我哋所以唔杀生、唔食肉，纯粹咧系出咗一点嘅慈悲心啊。所有行愿品里边都有咁嘅意思。我哋成佛就系有菩提心啦。嗱，我哋想发菩提心咧，就一定有慈悲心啊。我哋点样先至有呢个慈悲心呢？就系、是、要慈爱对方嘅众生。 當然我哋唔可以殺人啦，法律都唔許可我哋殺人。但係法律咧未曾禁制咧，唔可以劏雞殺鴨，都唔可以劏魚喎。咁啊，法律咧冇呢條咁嘅法律噶，等於話你哋劏雞殺鴨咧，劏魚食肉咧，法律就冇禁止噶。咁所以我哋呢條唔殺生界啊，呢個慈悲心個擴充咧，唔單話我哋人唔可以殺啦。就连嗰啲畜生，我哋日常生活所需嘅、所飲食嘅，都唔可以啦去殺生啊！就係長養自己嘅慈悲心，有呢個慈悲心啦，咁啊先至可以增加呢個菩提心啊！有呢個菩提心，先至可以成佛道。嗱，咁啊，亦即是話我哋成佛咧，都要靠眾生啊！若無眾生，冇對象啊！我哋嘅慈悲心啊，点样可以生得起啊？嗱，咁啊，慈悲心一生唔起啦，咁啊，菩提心亦生唔起啊，佛道亦都冇法子成。所以我哋咧唔杀生啊，固然长养我哋嘅慈悲心，咁啊，亦都要多谢嗰啲众生咧成全啦，我哋自己呢个慈悲心啊，先至可以令我自己生菩提心而成佛道。我哋咁多种嘅理由，所以就唔好咧杀生。再其次殺生呢，就是結冤的結仇啊，增加這個生生世世的親恨。那有這個冤仇，有這個親恨啊，所以生生世世啊，就變成彼此互相來到殺害咯。所以我們的講堂每一年呢，在這個春季啊，那就放生一次，咁时间就定于听日。咁如果大家有份参加嘅，或者报咗名坐巴士去嘅咧，就请你听日最迟11:30咧要来啲树。等于话我哋咧到时间咧就起程啊，你就来得迟就绝对唔等。呢个咧就系呢个原则嘅问题，因为如果等得一个就等得两个，咁就变成咧耽误咗好多时间嘅。所以凡是听日有份参加的人呢，希望你准11:30呢最迟了，你就要到啲树。咁我哋一齐咧坐巴士，亦都有饭盒呢嚟到供养大家，有水添㗎，即係你哋唔使买乜嘢嚟，你只要准时嚟就得啦。咁我所知道嘅呢，咁听日呢，咁有四条大龙等，咁佢就话有70-80斤一条嘅，咁每条定价就4500蚊，就不折不扣啦。咁呢個就唔係問題，我哋現在就討論啦。呢個所謂殺生嗰種冤債，我哋通常如果買一條細啲嘅魚，或者一斤重、一斤零重，一家大細啊，咁啊，在佢嚟講就好好啦，不多不少啦嚇。因為一條龍等啊，普普通通啦，60-70斤啊，咁啊一家人就食唔曬嘅。咁啊，當然咧就要分咗好多家啦。但係個劏咗未必有人買喎，咁啊嘥咗。所以我聽講啊，凡啊劏龍等咧，嗰個魚市場啊，都係在先咧貼一張紅紙，啊寫住咧某月某日咧，我哋就劏一條咧幾多斤嘅龍等啊，你哋邊一個人中意就登記。咁啊，佢認為咁多斤都有人要咗啦，咁佢讀嗰陣佢咪劏啦。嗱，呢條龍等俾人捉咗咧，咁大條肯定劏啊！你諗下，佢仲要俾人摘個日子啊！仲要俾人哋瓜分啊！龍等就係只係佢嗰一條，但係如果70斤重啊，每人只係要一斤嘅咧，佢就要分70家。如果從呢個因果上嚟講，就肯定啊，佢畜生欠債太多啦，唔係欠一個人嘅債啊，佢欠幾十個人嘅債，所以今生做一條魚都做得大啲咁多，俾人哋瓜分，呢啲都係一種冤孽啊，都係一種欠債啊。因為欠債呢有很多種還，如果你有福報你可以用金錢還，但是如果福報不夠呢，就直情用這個肉體去還，就被人家劏，被人家殺，所謂你殺人，人家亦都殺回你。那這學佛的人，我們求解脫都尚且來不及，我們還怎可以殺生欠那些肉債，欠那些冤孽債呢？咁所以講嚟講去咧，我有個慈悲心，唔好咧殺生，唔好咧食肉。咁有啲人話，佢話法師啊，我唔食肉口淡淡嘅噃， 呢啲都係習慣嘅啫。我哋出家人都識咗幾十年嘅，尤其是嗰啲小和尚出家嘅，十歲十零歲出家，咁就算六十歲命好嘛，咁佢都食咗幾十年啦。學上佢有邊度唔好？呢個純粹係心理作用啊，亦都係一種習慣性。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咧，所謂嘅後生嗰陣時，咁啊花天酒地乜都嚟啦啊！但係佢到幾廿歲啦，所謂撈到化啦，咁佢自己咧先至知道啊，了解到咧唔食肉嘅好處，無論對佢嘅健康嚟講，對佢呢個慈悲心嚟講啊，兩樣佢都透徹了解啦。佢到嗰陣時，佢真係唔食肉啊，食長齋啦。咁如果從呢個時間上嚟講，就係遲啲。點解佢早佢唔食咧？就因為早後生啦，佢放唔下，睇唔開啊。咁從呢個好處嚟講咧，佢雖然幾廿歲先至食長齋，唔食肉唔殺生，但係都好過嗰啲啊，所謂到死都唔開悟啊，到死都放唔下咧，佢比嗰種又好咗好多啦。所以我哋咧明白呢啲道理啦，咁啊從前食啦，咁啊唔知啦，你可以推搪咧，我都唔知啊，法官啊，咁你點判我罪咧？但係如果我哋咧從呢個佛經上啊，咁啊瞭解到呢啲咁嘅理論咧，都應該咧學下人咧，一方面戒殺放生，一方面咧就唔好咧真係亂咁食肉啊！呢啲唔係講玩笑，呢啲係實情啊！你唔信啦？當然冇話講啦，的的確確啊，對方好好地一條生命，無論個大細啊，佢都唔想死噶嘛。我哋睇嗰啲雀仔啊，嗰啲初初生出嚟未曾會飛嗰啲雀仔，咁啊佢呢個雀仔媽媽啦，咁啊日日咁啊飛去外邊啦，咁啊揾到嘢翻嚟，佢自己唔會袋啊，亦都冇手去攞啊，佢用個嘴咁啊含住嚟飛，又要唞氣又要含住嗰啲嘢。咁咪含住嗰啲嘢嚟飛，要唞氣都幾辛苦噶。咁無論幾遠啊，佢無非都係擔翻嚟啊。咁啊，嗰個雀竇嘅地方，佢自己嗰啲雀仔雀女咧，咁啊見到媽媽翻嚟啦，咁啊擘大個嘴。咁啊呢個雀仔媽媽咧就喺佢個嘴處啊，咁啊啄落嗰啲雀仔個嘴嗰度，然後先就擘開啊，將個嘴嗰啲嘢咧吐出嚟俾個仔女食。你話如果我哋打死呢個雀媽媽？市民有嗰啲雀仔都餓死埋咯，係唔係殘忍啲啊？嗱，我哋中國都有一句話，所謂推屋及烏啊，亦都可以講話外屋及烏。我哋為咗我呢一間屋，咁啊，呢個屋嘅前後左右啊，嗰啲人口嘅地方咧，有個雀仔竇，有個烏鴉竇啊，我哋都唔好啦，趕走佢啊！佢無非係避難避風雨啫，我哋趕佢做乜呢？啊，又何必啊？因為趕佢或者咧整爛呢間屋，咁所以我哋古人啊世俗都尚且有咁嘅善心啊，何況我哋一個修道者咧，真係千萬咧就唔好有呢個殺生食肉啊，結呢啲咁嘅冤仇，你先至可以得解脱。所以話殺生戒卻啊，戒咗啦，你個慈悲心咪廣大咯，日後你個菩提心又廣大啦，咁你成佛嗰菩提咁啊，亦都廣大。咁啊，偷盗除清就廉洁优啊！嗱，呢个人如果唔偷唔骗，即使做生意都系公公道道。我当然要赚钱啦，唔赚钱啦，咁我边次有钱嚟到开支嗰啲皮费嗰啲使用咧？不过你要赚得合理，唔好啦，呃呃骗骗啊，就唔好啦，搵人哋个笨，更加唔好偷人哋嘅。嗱，咁啊，偷盗亦都系欠债喎。咁你咪以為便宜啊？佢唔喺度，我攞咗啦，理佢咁多啊！但系對方唔係話甘心情願啊，好唔見咗啦，你偷得好啊，佢冇咁嘅心理啊，佢只係後悔點解唔制好啲咧？點解唔小心啲俾人偷咗咧？佢只係後悔自己咧錯誤，唔小心。佢唔係話啦，好你偷得好，我再制多啲啦，下次歡迎你嚟。佢絕冇咁嘅心理啊！既然冇咁嘅心理啦。我哋攞咗佢，不過佢睇唔到我哋啦，莫奈其何嘅啫。但係佢唔甘心情俾人偷咗嗰啲嘢嘅，咁你咪即係欠佢個債攞咗佢嘅咋？無中你真係欠佢個物債啊，就欠佢呢個錢債啊！呢個因果好緊要噶嗱，所以我哋冇咗呢個偷盜，即係除咗呢個偷盜啊，我哋就清廉， 我哋就潔淨啊，我哋就優良，咁啊亦都冇咗呢啲咁嘅債啦，冇條繩綁住自己咯，咁啊多一份嘅解脱自由啦。佢見色不迷地任自職啊！如果我哋見到外境嗰啲色慾，無論物質嘅色慾或者係男女嘅色慾啊，我哋唔起呢個淫愛之心，唔俾佢迷咗啦，我哋呢個淫愛心就絕咗啦。咁你亦都係欠債噶。個酒分永除永斷就性長流啊！我哋如果嗰啲酒啊唔飲，嗰啲荤菜唔食啊，我哋呢个自性呢就显露啦。我哋家因为又饮酒又食肉，都系迷情啊。我哋呢个自性呢就唔能够显现。我哋如果酒同埋荤菜永远断咗啦，我哋呢个自性呢像流水一样啊，就得以呢显现。佢欲壑长舌就不妄语啊。我哋弥陀经里面呢所谓诸佛的出广长舌相啦，赞叹呢个净土法门。而诸佛之所以得到呢个广长舌相啊，都系多生多世不妄语感到嘅。所以始终你欲想学长舌同佛一样啊，你就唔好妄语。嗱，咁啊唔好妄语就包括唔好两口，唔好两舌，唔好恶口，唔好耳语。他说成佛都何必离世求呢，我们想成佛呢你何必要离世呢，就在这个世间你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饮酒不妄语，其实你就是一个高尚的人品了。那人品做得高尚，那我们才可以得成高尚的佛果菩提。所以五戒十善固然是为人道之恩，如果你不持五戒不修十善，来生肯定是堕落的，做不回人的。那么人都做不回人，怎么修行成佛呢？亦即是说持五戒修十善得回个人，然后可以人道之中修行而成佛。所以佛说的十善业道经就是为做人的基本。那么从远处来看呢，即是成佛之根本了。其次就讲这个经字，经者就是佛所讲的，都名为叫做经。每一部经都是文字教，但是文字教里面所包含很多的好的理论，很多那些劝世教我们修行各种的理论。我们如果依照佛经里面去修行，咁啊准可以咧令我哋了生死苦海，而正到涅槃嘅彼岸，一啲都唔假噶，呢啲系佛讲嘅。啊，所以经者咧就路也系一条路。咁啊，佛所说嘅经系一条康庄嘅大道啊！我哋依住呢条康庄嘅大路前进，唔单话冇危险啊，仲可以保证我哋咧到达呢个目的地。我哋一个学佛的人亦都系一样啊，你依佛所说嘅经典去修行，就肯定咧半途啊唔会有危险发生，而一直送到我哋到呢个目的地个涅槃宝所。所以我哋修行人咧就要诵经，就要研究经典啊，要喺经典之中嚟到悟出一种个理论，然后依之去修啊，咁先就可以到达啊涅槃个宝所。嗱，咁啊经个理论咧就系好多噶，咁我哋亦都略略地咧系谈几样。嗱，经咧就好似呢个涌泉水一样。嗱，我哋乡下嗰啲井啊，咁啊香港都有噶，我相信新界、元朗啊、沙田啊或者大埔啊、屯门嗰啲乡下地方咧，都应该仲有井啊！咁啊，旧式根本就冇水喉，佢哋点样生活呢？就靠井水啦。嗱，如果呢个井开到一个水眼啊，佢就永远都唔会停止嗰啲水。你日日成条村几百个人，个个担个桶去担水啊、打水啊，那个井呢，佢都不停咁样流出嗰啲水嚟。 咁啊，從來都未聽過話嗰啲井咧，啊吸吸下咧，佢就會冇咗水嘅，好少聽到咁嘅情形。咁啊，證明呢個井嗰啲水咧，就係源源不絕咁，唔怕你用。其實佛所講嗰啲經亦係一樣啊，呢個道理咧係源源不絕，只不過咧你唔肯細心咧去研究，尤其是今時今日嘅人都係急功近利。你叫我好啲研究一门学问作为修心养性咧，佢唔会听你嘅，佢亦都冇咁多时间啦，有咁嘅耐性啦去研究去学去修，咁就变成咧自己错失啦呢个机会啦。其实经里边嘅道理啊，真系越睇越想越研究啊，你哋越清楚。就以我哋讲经法师嚟都好啦，第一次讲一种经，佢未必啦吓，有咁熟。嗱，咁如果第二次再讲一次咧，佢又熟啲，所谓头尾连贯啊，都会好啲嘅。就是、因为熟能生巧啊。嗱，我哋学经研究经典嘅人都系一样，就佛里边嗰啲经典嘅理论咧，真系滔滔不绝啊，如同嗰啲泉水啊涌出嚟咧，系永远冇断嘅。咁亦即是鼓励我哋咧，要好好地咧去研究呢个经典，因为经如同嗰啲泉水啊，滔滔不绝咁样流出来，我哋用之就无竭啦。我哋研究佛经亦复如是，经上佛所讲嘅道理都系滔滔不绝啦。我哋好好地嘅研究，咁啊对我哋嘅身心咧有一种啊洗除烦恼嘅作用，可以清净我哋嘅身心。咁啊经呢又好似嗰啲花蔓啊，咁啊好多世界上嗰啲国家呢，咁啊佢当地嗰啲风土人情啊，佢哋将好多朵花，咁啊一朵一朵咁啊挤埋有一条线穿住佢，咁啊好多朵花穿成一条花串呢，或者戴喺个头，或者挂喺个颈啊，咁啊作为一种装饰品嘅有之，作为一种呢欢迎外边人嚟观光嘅礼貌亦都可以。咁呢啲以南太平洋啊，好似菲茲啊、大溪地啊、夏威夷啊呢一带个地方嗰啲风土人情咧，就有呢个花串咧嗰种嘅礼貌啊。嗱，咁啊朵朵花唔同，将好多朵花咧串埋一条啊，咁啊将个连贯起嚟啦。嗱，佛所讲嘅经教亦复如是啊，好多种道理。咁啊，连串埋啊，成一部经。咁啊，我哋将一部经里边咧，种种啊个道理，好好地嘅研究一下咧，我哋能够贯穿起嚟，能够领悟其中个大意啊，或者重要嘅意思啦。咁我哋依呢个重要嘅理论去修行啊，亦可以令我哋直到啊呢个菩提嘅宝所，涅槃嘅彼岸。咁啊，经咧有好多好多嘅意思。咁啊，只要我哋研究经典啊，的而且确可以咧净化我哋嘅身心嘅。嗱，咁啊，我贡献大家一种睇经嘅好处。嗱，例如某一个人佢好烦恼，或者有一件事咧令佢唔开心啦。咁啊，总之乜嘢事都好，佢发觉呢件事或者做得唔好啊，或者发生问题，梗系唔开心啦。如果你在呢个时候控制下自己嘅情绪啊，唔好发脾气固然啊，但系亦都唔好咁多忧心啊。所谓船到桥头的自然直啊，你忧心都冇用，你好地啊放下啲咁多，睇开啲，你就在呢个时间啊，请一部经咧去读下，无论乜嘢经，总之系佛说嘅经典，你只要系识字，你就乜读下，你个心咧固住读经啊。你嗰啲咁嘅烦恼啊，嗰啲解唔开嗰啲问题啊，佢到嗰阵时咧，佢就好自然就会化解噶啦，好自然咧就唔掂都变成掂啊！呢啲就系一方面，我哋诵经令我哋嘅心静；另一方面咧，亦都系我哋诵经之时，所谓龙天护法拥护啊，所以令我哋咧有乜嘢难题都可以解决嘅。呢啲系菩萨啦。法力嘅加倍，所以经对我哋嘅人啊好多好处啦，讲唔出咁多啦。但系只要我哋明白少少咧，我哋以此类推，最重要咧就系要实行。 我就明白咗個好處啦。咁真係你有乜嘢事發生嗰陣時咧，你真係好好地撞下擊。嗱，咁啊，平時如果冇問題啦，所謂事事都清心如意啊，你更加要念經啊。咁你平時念經念得好，咁啊有乜問題啊？真係念經咧，可以化解你個災難啊，可以化解你嘅情緒啊，可以化解你嗰啲親恨啊，令到你心平氣和啊。你話有乜嘢事過唔可以解決咧？所以重經咧好多好處，我哋以後啦嚇、啊、明白呢個道理啊，咁啊不妨咧就多啲去重經啦。個唐於田國三藏法師嘅實差難陀譯，咁啊啲經咧就係、是、印度梵文嘅。咁啊，今時今日嗰啲圖書館啊，或者嗰啲啊博覽館啊，裏邊都有嗰啲印度嘅梵文經典啊，都係古董噶啦，你唔容易睇噶啦。佢只係俾你欣賞下啫，唔俾你用手啦。佢打嚟一頁咁樣睇嘅，因為係古董嚟噶啦。嗱，嗰啲梵文經典咧，我哋就唔懂啦。所以梵文者即係印度文，一般嚟講咧，識英文嘅人就好多。但是懂这个印度文的人就不是多了，始终都是他们本地的语言。那么在几千年前更加添，交通又不发达，都可以说彼此呢都没有来往，你又不来我也不去的，即使来往都没有那么好的交通设备，怎么来怎么往的。那么当然更加呢就不懂得那些印度的文字。那么所以呢每一部经传到来中国啊，都要有翻译，要译过呢中国的文字，咁才可以令我哋中国人呢起码睇得懂先。了唔了解个中个理论呢就另外研究啦，起码呢佢能够识得佢读，因为系中国嘅字。嗱，咁此一部经啊系在乜嘢时候译嘅呢？就系、是、唐朝啊。嗱，唐朝呢在我哋中国嚟讲呢，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亦都是一个很兴盛的时代。我们中国人去到外国有一个名字叫唐人，他们的外国人称我们中国人呢就叫做是唐人。为什么称我们中国人叫做唐人呢？就因为我们中国唐朝那些兵威呢很盛，不单是管理自己本国管理得很好，那些兵威的力量可以震到外国的，外国的人听到唐朝那些兵力都害怕，都要来我们中国唐朝要进贡的。那么可见唐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很威猛的，是很有势力的，就是唐朝。那么这个唐朝呢，就唐朝有很多种的，很多个的。这个唐朝呢就是讲所谓唐宋元明清朝至到民国这一个唐朝，就是近代这一个唐朝，所谓唐宋元明清这一个唐朝，亦名叫大唐国。那么唐朝呢在这个高宗的时代，因为他呢就很多病的，就是由他呢这个帝后啊，所谓武则天咁啊，处理国事。嗱，武则天咧，我相信啊，读过历史嘅人咧，都应该好知得呢一个人嗰啲权势啊。佢虽然系一个女众啊，但系佢好会做事。咁啊，加上高宗多病啊，就由佢嚟处理国事，一共有25年咁长。咁啊，就历史上点样评判武则天呢？咁啊，就呢啲系历写历史嘅人咧，就自有交代。对于佢个为人啊，佢个个性啊，佢个处事嗰种嘅能力啊，自然有历史咧嚟到将佢咧写出。但系无论如何，从佛教呢方面嚟讲咧，佢本人就系一位又好虔诚嘅佛教徒。所以大唐一代啊，个佛教之所以咁兴隆，佢有一定嘅贡献。因为他本身亦都是一个皇帝咁嘅身份，而他本身既然信佛啦，当然咧佢处处啊都系维护个佛教，所以佛教就得以兴盛啦。 嗱，咁啊，在呢个唐朝以前呢个东晋嘅时代啊，在呢个印度咧已经有60卷个《花严经》啦，系翻译过嚟噶，叫做60卷《花严经》。咁啊，武则天嘅时代咧，佢本人因为系信佛啊，所以佢亦都曾经咧读过呢个60卷晋译嘅《花严经》，但系佢读来读去啊，觉得咧里边所译咧，无论文字理论，都好似都未曾完全，好似仲有下文咁嘅，所以佢就常常都怀疑啊，印度咧可能仲有啲《花严经》嘅理论咧未曾译过嚟。咁佢当时就听到咧，印度有个叫做于田国，咁啊有呢个《花严经》啊，呢个完善本，即系比较呢个60卷《花严》咧，仲要完善嘅。咁啊，因此佢就派人啦去呢个于田国咧求经。咁啊，当时啊，咁啊，于田国有一位咧大德高僧啊，叫做实差难陀。咁啊，因此佢就派人去到呢个于田国咧，佢就请呢个实差难陀尊者啊，就来中国翻译经典。就喺呢个东都大内啊，有一间寺叫做大片空寺，佢就翻译呢个《花严经》。当时就由呢个南印度嘅沙门叫做菩提留支，同埋我哋中国呢个义净法师啊，同时读出呢个印度嘅梵本。就由我哋中国一个伏礼法师，一个法藏法师，好多法师咧，咁啊将佢咧系译出嚟，就喺呢个佛寿地寺咧整理译出，而成为80卷嘅翻译。咁啊，比60卷嘅理论又多咗啲咯，好啲就完善啲啦。所以后来嘅人读呢个60卷《花严经》咧，佢就晋朝嘅翻译本；而读呢个80卷嘅《花严经》咧，就系为唐译本啦。嗱，咁啊，其后又译出咗好多好多所谓《大乘入灵陀经》《文殊受记经》，咁佢一共译到咧19部经啊。咁啊，现在我哋所讲此一本《佛说十善业道经》咧，就系、是、呢个实差难陀尊者啊所译出嚟嘅19部经之一部，亦即是话在呢个武则天嘅扶持之下而译成此一部经。咁啊，于田国就系喺我哋中国新疆嘅地方，同埋呢个鸠池国都系一样。在新疆的附近，三藏法师就是说这个实差难陀尊者，他通经亦都通这个律，亦都通这个论，即是经律论三藏他都通，就因此名为叫做三藏的法师。他自己亦都依这个三藏的理论去修行，咁啊，亦都以呢个三藏嘅理论去度人啊，为呢个众生之师，无论自利与共利他，佢都系个三藏法师嚟噶。嗱，咁我哋今时今日咧，对于三藏法师就应该好少啦。佢能够啊，所谓会讲经，就叫做法师都唔系咁容易啊。嗱，咁啊，亦有几位咧，佢就专门咧研究呢个律藏嘅。咁就系律师啦，律师咧唔系通常嗰啲法律嘅律师啊，就系研究我哋呢个戒律嘅。就例如近代呢几十年之间，有个叫做云一大师啊，佢一生人咧就系持律嘅。咁啊，持律嘅人咧都系好艰苦嘅，因为律里边咧所讲嘅都系啊艰苦节约嘅。佢真系一张蚊帐啊！都唔知道用幾多十年補到不能再補，著一件衫都係一樣啊！除非係識佢嘅人，如果唔識佢嘅人咧，佢每每去到人嗰啲廟嘅地方咧，人哋唔知道佢係一個律師啊，唔知道佢係一個大德長者，佢所著個破破爛爛、徐徐和和咁樣咧，你根本就睇唔上眼嘅。其實佢就係近代一位咧好有名嘅弘一律師。咁啊，等到後來佢離開啦，嗰啲人先至知道啊，呢位咧係律師啊。是大德高僧啊，咁啊先至请佢翻转头嘅。咁啊，律宗嘅人咧，佢就唔系咧几随随便便咧嘅享受嘅。 嗱，咁啊，仲有呢個論師，論師咧就唯識學者都好多。咁啊，亦即是話咧，無論經、律、論三樣啊，能夠懂一樣或者通一樣咧，都唔係咁容易啦。何況啊，經、律、論三藏都能通咧，咁啊，今時今日咧就唔多啦。嗱，咁啊，古代咧就好多，因為古代嘅人根咧，可能咧就充利啊。所以對於經律論三藏同時通達，所以我哋尊稱佢一句咧，叫做係三藏法師。實參難陀就係佢個名啊。咁啊，中國話咧就叫做學起啊，學就係佢學佛法，起咧就生一個歡喜心。咁啊，此一位尊者咧係一位博通三藏嘅學者。亦都精通世间嘅哲学同埋种种嘅学问，咁啊佢自己既然精通呢个三藏嘅理论啦，佢就有一个欢喜心啊，一个慈悲心啊，将自己所学所懂啊嚟到咧化度众生，所以佢个名咧译过嚟就叫做学起啦，佢学三藏法，亦都喜欢啊以此呢个三藏法咧去度众生。嗱，咁佢一生人。亦都是常常翻译经典，亦都是常常讲经。翻译经典就不可以有半点的错误的、哦、所以很多近代人呢他们成日的口号、啊、都说、啊、为什么你不将经典译成英文呢、啊、译成英文可以去外国、啊、可以令外国人、啊、有了解、啊、其实呢哇就是容易、啊、做起来就不容易、啊啊、例如假定就算我全位何况家根本就不懂英文，就算我好叻，我的英文就叻到全世界只是我一个最叻的，那就没得谈。但是我懂不懂佛学呢？如果我不懂佛学，那么我的英文又怎样可以发挥出来？那么怎样写，怎样讲？我们亦可以打个比例，例如今天这个太空科技很发达，是人都会讲这一句话，你说太空科技大家都心领神会，好像火箭啊啊什么的原子弹啊氢气弹啊，这些都是属于太空科技之一、啊、那么简简单单讲几句就容易。但是如果你说用英文啊将它啊好好地详细地译出来，如果你个不懂英文的人，你叫他怎么译？就算他的中文啊解释得怎样个好，怎样个叻，佢中文佢懂啊嘛，佢亦都了解呢个太空科技嘅原理啦，佢咪可以写书咯，将个心得写出嚟啦。但系佢啲英文唔懂啊，你叫佢点写啊？佢亦系写唔出啊。其实我哋译经典咧，都系一样咁困难啦、啊。你啲英文几叻，但系你唔懂佛理啦，咁你都唔懂啊，你点写啊？但系如果勉强去写啊？你就害人好多啦！如果你译出嚟嗰啲理论唔正確啊，令到嗰啲人相信嘅话咧，相信你啲唔正確嗰啲邪知邪见嘅理论啊，所谓自害害人，你个罪过就好大啦。咁啊，所以我哋咧就唔好啊，咁啊讲啲咁大嘅说话，动不动就话翻译乜翻译乜，我哋仲系老老实实咧，系中国人。咁就讲中国话，咁读中国嘅字，从呢个中国文字里边咧去了解自己实行咧，已经系唔简单，已经系唔错啦。至于话要翻译啲咩英文啊，将佢点样翻译嗰啲咩文啊，嗰啲真系要专家，唔单识英文，亦都要懂道理啊。你唔懂道理又点样翻译咧？嗱，咁啊，现在呢个实参难陀尊者。他本身呢就梗係識梵文啦，識呢個印度文啦。但佢來到我哋中國譯經呢，佢未必識得我哋中國文字啊。所以佢只有讀出。另外呢，喺我哋中國呢有一類咁嘅出家人，佢又懂得中國嘅文化，咁亦都懂得啊呢個印度嘅語言文字。然後呢聽呢個實參難陀法師啊咁讀出來，咁佢哋心领神会将佢译出嚟啦。所以翻译经典呢就唔係一个两个人呢所能做得到㗎。 嗱，咁就算逆出嚟啦，你逆得对唔对咧？咁啊，亦都要揾啲正逆嘅人啊，揾嗰啲所谓又通佛法，又通啊呢个印度嘅文字，又通啦、啊、我哋中国嘅语言文字啊，咁啊几方面佢都懂啦，由佢再详细嚟睇过，认为翻译得咧比较完善冇错啦，先就可以流通于世啊。所以我哋翻译经典咧，唔系一件好轻松啊，好容易嘅事。我哋今日能够咧有机会咁啊读经学佛法，我哋都要多谢呢啲翻译人。嗱，咁啊呢位专者既然一生人都系翻译经典，佢亦都同呢个鸠摩罗什法师一样有咁嘅心愿啦。自己都唔敢话标榜自己啦，系一个译者，系一个好嘅翻译人。佢亦都常常咧好谨慎咁啊去翻译嘅工作。佢亦都有咁嘅心愿，当然希望唔好翻译错啦。但有咩证明咧？鸠摩罗什法师生前亦都系咁样有咁嘅心愿。话如果我一生人所翻译嘅经典唔错啊，咁以后我死咗之后火化嗰条理咧就烧唔烂。咁啊，用呢个做个证明，咁啊，果然咧死后火化啦，鸠摩罗什法师嗰条理真系冇烧得烂，咁啊，证明佢所讲嘅系真啦。而我哋此一位实差难陀尊者咧，佢亦有咁嘅心愿啦，亦系咧，如果我一生人所翻译嘅经典系合乎法理而冇错误嘅话咧，咁啊，愿我去世之后，咁啊，我火化之时仍然保留咧我呢个舌根不坏。以證明呢我所翻譯的經典呢從他嘴讀出來是不會有錯誤，是完全符合佛意，結果他去世之後呢一點都沒有錯了，火化之時全身都壞了，也只有呢他這個舌根呢就未曾有燒壞，證明呢他一生人所翻譯的經典呢就不錯了，值得呢我們相信去讀誦去研究。只一部经除了这个实差难陀所翻译之外，还有呢师父法师所翻译的，名为叫做佛为娑伽罗龙王所说大乘经，只不过这个经名不同，其实意思呢都是一样，就是将这个印度这个梵文呢是译成这个中国的文字，但这两种译本呢今时今日是流通的，而法师得讲的，而信众受持的多部分呢都是实差难陀尊者所翻译，那就名为叫做实差难陀译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娑伽罗龙宫与八千大比丘众三万二千菩萨摩诃萨区，那么此一段经文呢在我哋讲经嘅人嚟讲咧，就系、是、根据呢个古德所说啊，就叫做六种成就。嗱，于是就系法体成就，即系所讲呢个理论啦。嗱，我闻咧就系、是、闻成就，一时咧就是、时成就啊。佛就系说法主成就，娑伽罗龙宫就系响嗰个地方咧说法嘅，咁啊说法嘅地方成就。八千大比丘三万二千菩萨呢就是与会的大众有咁多人，他们众成就，每一个法会讲经呢都应该有这六种成就，例如我们今天讲经所讲的十善业道经，或者讲灵严经，或者礼拜四讲这个佛事无量寿经，那么都是如是之法。那么我们呢就亦都可以讲得从这个单位讲呢，每一个人他自己听到，那么我问一时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的了，那佛那么即是说这个法师是代表佛是讲此一部经，那么在这个娑伽罗龙宫即是在这个地方讲，是一时就讲经这个时间，那八千大比丘和三万二千菩萨就是当时在会的听众，无论是几多人，那咁亦都可以类推到啊，我哋每一个会议，如果以呢个世界上嚟讲，或者某一间大公司，或者某一个大嘅集团机构的董事开会，那咁啊开会就紧有个理由噶，我哋呢次开会可 討論啲乜嘢呢？咁佢當初咧有個議程啊，列得好好一條一條咁啊列出嚟。我哋今日咧召集國委董事嚟開會咧，就係、是、討論呢啲問題。我哋大家要取決一下點樣去做，或者咧唔做。嗱，咁呢啲議程咧個理論啊，咪佢哋如是之法啦。嗱，我民咧就可以講啊，就係、是、嗰個記錄嘅人。咁以後呢，就算嗰啲冇嚟開會嘅人啊，冇出席嘅呢，咁佢就唔知啦。咁呢個記錄嘅人呢，當時呢個書記或者秘書長啊，佢就記錄呢次開會所講嘅說話，邊個人發個言，咁佢通通都記錄起嚟。咁等嗰啲未曾出席會議嘅董事啊，佢都可以知得㗎。咁呢個就屬於我民啦。嗱，一時就開會嘅時間，嗱，佛呢就即係個主席，即系呢个会议里边嘅主席系主持啊，咁啊呢一个会议嘅，啊在娑羯罗龙宫咧就是、我哋出席开会嘅地点啊，响边一个大楼啊，响边一个办公室啊，响边一区，咁啊几多号门牌，几多层楼，咁你就开会嘅地点咧，嗱咁啊与大比丘众三万二千菩萨啦，就系、是、当时出席嘅人。无论股东又好，董事又好，十个又好，一百个又好，咁啊都系一同开会嘅人。咁所以佛佛在世间，就不离世间国啊。其实佛法嘅道理同呢个世间嘅道理咧，真系相通嘅。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咧，我哋就在呢个世间法里边咧，亦都可以深通呢个佛法嘅道理嘅，都系一样。嗱，咁我哋现在就首先咧就讲呢个如是啦，如是咧。就是指我们今天所讲佛说十善业道经的道理，那么这种道理是佛亲口所说的，是如是事，即是不会变更的，那么它就如是佛亲口所讲的，我们怎样可以将它改变呢？我是佛的弟子，佛是我的师长，那么师长所讲的说话是真实的，不会变动的，那么它就如师长所讲的理论一啲都唔错啊，咁就叫做是。所以如是咧，就佢哋信信之持啊。既然啲道理系佛所讲嘅，系对嘅，系唔可以喐动、更改、变迁嘅，我哋做一个信徒，做一个弟子研究佛理啊，我哋就只有生一个信心。我哋绝对咧唔可以怀疑。所以今日好多嗰啲年青啊，或者那些初入门呢，他心急的，没那么多时间他等的，他就每每不耐烦，又怀疑这样又怀疑那样，那些怀疑太多了，你说是不是仗着他自己想学都学不到呢？所以我们最重要呢要有个信心，这些道理是佛讲的，我既然是佛的弟子，是佛的信徒，我们何必对佛的道理去多多去怀疑呢？无止必要，我们要生起一个信心去了解，去实行。咁啊，从个人嚟讲，就系佛嘅忠实嘅弟子啊。从呢个修养呢方面嚟讲，我冇半点嘅怀疑，我有个信心啦。咁啊，对我自己呢个道心都有帮助啊。我哋日后就有机会啦，解脱啊嘛。咁所以如是咧，就叫做信信之持，有信就有信。咁啊，如果唔信，亦都唔信啦，就不明佢就如是啦。就是说指这个佛所讲的十善业道的道理啊，是为做人的根本，亦为成佛的根本，这种道理呢我信到十足啊。如果人都做不好，人怎可以成佛？我们怎样可以做好一个人呢？我们就要修这个五戒十善啊。五戒十善是为人道的根本，人成先就佛成，这种道理一点都没错，我们信到十足，冇半点嘅怀疑，嗱咁啊，佢就如是啦。嗱，我问，因为家下啲经典咧，就从印度翻译过嚟，我哋自己苦恼啊，自己业障啊，生在佛前，生在佛后。嗱，生在佛前，佛都未出世，我哋出世先啦。我哋点样可以见到佛呢？点可以听佛文化呢？嗱，一系生在佛后，佛出世嘅时候，我未出世。咁你亦冇机会亲自闻佛听经啦，所以佛前佛后啦，都系八难之一啊。 所以佛出世时我仲系沉沦啊，咁啊，我得人生佛已经灭道啦，所以懊恼此生多业障啊，都不见如来紫金身。我哋生在佛前佛后都系八难之一。嗱，我哋既然生在佛后，而印度嗰啲梵文我哋又唔识，又睇唔懂，又听唔懂，咁我哋就只有睇呢个翻译过嚟中国嗰啲经典咧。嗱，咁啊，边一个人够资格去翻译呢？也只有柯南啦。所以呢个柯文我文两个字咧，就系代表柯南咧，话预示啊呢个十善业道之法，系我柯南咧系亲从佛文啊，唔系咧第二个人文，我亦都唔系咧响第二处文，就系响佛座下系亲自听闻佛讲嘅。咁既然係亲自听闻佛讲啦，我现在呢佛去世啦，就係、是、将佛一生人所讲呢个十善业道嘅道理，我一句一句咁读返出来，咁你应该相信啦。咁就叫做我闻，就係、是、如是呀，十善业道之法係我柯南呢亲从佛闻嘅，所以我今日呢为着利益当时利益后世呀，咁啊佛唔在啦，我咪照样咁啊练翻出嚟，记得起全部练翻出嚟啦。咁啊大家咧记录成为一部经典啦，咁啊流通于整个世界啦，整个世界嘅人类都可以有机会去研究、去读、去睇、去学啦。咁所以就叫做我闻。嗱，如果你将佢分开嚟解咧，我啊就唔系我哋家阵时嘅指下。这个是我啦，不是这个我啊，我这个我呢是完全是幻幻化化的，有生是有死，有成一定是有坏的，不是常存的，不是不变，亦都不做得主宰的。为什么呢？例如哪个人穷，穷到乞食啦，他就梗是想啦，不要说大发财啦，那么有间普通屋住下，不要那么艰苦，咁啊两餐饱饱暖暖佢啲心足㗎啦，但係佢可唔可以做到呢？係唔係话我諗下就可以达到呢？当然唔可以呀，佢呢个福力所限啦，咁啊说明呢个我呢不能做主宰㗎喎。但例如我哋係有病，咁啊大病就固然辛苦啦，就係、是、三朝两日嘅头晕发烧啊，咁得几辛苦下㗎，又唔想食，又头痛又发烧，瞓都瞓唔着，你话系咪苦？但系我就可唔可以叫佢唔好病？唔可以啊，即系冇主宰啦。咁啊做唔得主宰嘅，你点称为叫做我啊？又例如个人最后总系要死嘅，嗱明知要死啦，冇法子逃避啦，你可唔可以逃避咧？唔可以逃避啊！嗱咁啊，即使你明知道唔可以逃避，难免一死啦。咁啊，都希望好死啲咁多啦，唔好咁辛苦啦。嗱，咁啊，最好瞓瞓下觉啦，咁啊，自己走咗都唔知，唔使累人，亦都唔使累自己受苦啊。都希望咁，但系可唔可以咧？可唔可以你想下都得嘅？但系可唔可以你想下就成为事实咧？唔系咁容易啊！你唔可以做主宰噶，说不定啦，咁啊，真系病到嗡嗡声啊，扁床扁只啊，你唔可以唔受啊！就等于话自己冇主宰啦，所谓呢个业报之身啊，自己全无把握啊，所以呢个我咧就唔系我哋普通啊，呢、这个唔可以做主宰嘅我，而呢个我咧就系、是、代表啊柯南尊者所证到呢个化身嘅真我啊，能够咧见到自己嘅清净理体，能够起神通，种种嘅妙用，能够咧度众生，咁啊呢个先至名为叫做真我啊，就唔系指我哋现在父母所生呢个肉体，因为呢个肉体咧系幻化嘅，唔可以做主宰嘅。你可以要佢唔穷咩？你可以要佢唔病咩？你可以要佢唔死咩？你可以样样要佢清心如意咩？冇可能啊！我哋过年大家恭喜一个，你万事胜意啊！你又咁啊啊！发财啦，这个不过呢是一个好日子，我们讲他好说话，不是说讲下呢就事实呢， 如果講話都成為事實啦，世界上冇窮人，應該亦都冇病苦啦。邊一個過年唔係咁樣講？哎，講你身臟力健啊咁，係唔係嗰年啊就冇人病咧？嗰年就冇人死啦，冇可能啦，只不過一個口頭禪，大家希望，但係做唔得主宰啊，未必一定滿你個心願啊，說不定啱啱講完，咁啊恭喜發財，你擰住面就破產啦。啱啱讲完身壮力健啦，拧住面就病到喊死喊苦喊忽啦。呢啲就系唔可以做得主。我哋真系能够做主噶，我哋一定要依佛所讲个道理咧去修行，真真正正修行用功有把握啊，你就可以有主宰啦。你要走咩？你可以唔走。佢要你有咩嘢噶病痛咩？你可以用啲禅定功夫啦，克制佢啊，咁你自己有啲主宰啦。但系如果唔系真修实行啊，都系随呢个业障转啊。如果我哋日后死咗之后，如果你生前冇呢个善嘅功德啊，你所作咧都系违背呢个常情，违背呢个良心嘅话啊，嗰啲恶嘅罪业牵连，你想唔堕落得几难啊？就似得一个犯咗法嘅人，俾人锁住，你可以反抗话你唔好锁住我咩？佢将你关喺个监房里边，重重铁门锁住嗰啲重犯，你可以话你唔好锁住我，唔好困住我咩？你亦只有接受啊，因为你所做嗰啲恶事咧太大啦，系话明火打劫、谋财害命啦，事实俱在，有乜法子啊？唔制裁你啊？有乜法子唔锁住你唔监禁你啫？你亦只有接受，因为罪业太重啦。而我哋众生亦复如是啊！如果我哋一生人所谓杀生害命无所不为啊，日后你想做翻个人呢都唔容易啊，何况啊成佛作祖更加冇希望啊！只有随呢个业障而转。全无主宰啊！俾嗰啲业障牵连，只有随业受报啊！所以我哋明白呢啲道理啦，真真正正要好好地啦，要修下啲善心啊，要修下啲善法，做嗰啲善嘅行为，唔好带有半点恶啊！一有咗呢个恶，落咗呢个恶嘅因咧，就一定要受呢个恶嘅果报，就唔可以咧做主宰啊！你反抗咧，话唔受噶。所以呢个我咧就系阿难尊者自己啊讲出嚟，呢个就叫做化身嘅真我啊，唔系咧呢个肉体之我。嗱，咁又一个问题啦。咁啊，佛法就讲无我啦。咁啊，既然讲无我啦，我何以此又讲我民呢？亦都是随顺这个世俗啊，他因为正到这个法身理体之时，本来无我的亦无人啊，如同金刚经里面讲啊，所谓无我无人都无众生的亦无受者，但是随顺这个世俗的人，如果你不说是我阿难亲从法问啊，那哪一个相信？如果我自己阿难说如是十善业道这种的道理是为成佛的根本啊，这种理论啊是我阿难亲自从佛闻，所以今天亦都由我的嘴呢读翻出来讲翻出来翻译成经典呢，咁后世的人呢就对他有些信心啦，咁就容易接受，所以阿难呢就说为叫做我闻，那一时就是个事成就啦，但是这个一时呢就不是说真的半夜一点啊，凌晨的一点就说下午一点，不是这样讲法的。这个一字呢我们就可以通俗地讲，就是讲经那个时候，就因为啊，第一佛呢在生说法呢没有定了这个时间，固然他亦都有时候呢固定了在哪个地方讲的是什么时候讲，但是亦都有很多地方呢随时随处啊，只要有缘他就去讲了，那么没有固定了呢什么时候讲，所以我们总说一句呢，那个时候讲经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时。第二啊， 就因為東西兩岸呢這個時間是不同，就有多少的出入，好像我們香港是天光，但是歐美呢就是半夜，那就不同的了。如果你說我們現在香港一點鐘講經，你第日翻譯的經典翻譯到去歐美，你又說一點，那就不通了。其實根本他那時就半夜了，已經我們日頭他就半夜，他們日頭就我們半夜，所以這個時間呢從這個流通這方面來講，因為每一個地區性的時間有增加，就不可以固定呢某一個時間，所以總稱為一時，就是那個時候講經呢就是那個時候了，咁就叫做一時，就係、是、佛講經嘅時間。那佛呢就係、是、說法主成就，呢部經係邊一個人講嘅呢，乃至個整個大藏經啊係邊個人講呢，就係、是、我哋個教主啊釋迦牟尼佛講嘅，亦係我哋嘅師長啦。那佛者就係國也，凡係國悟就名為佛啦。咁呢個國悟呢就唔係話國悟啦嗰啲普通嘅嘢喎，不是國悟那些所謂殺人的利器、是發明有一種呢可以害人的利器、那就叫做國悟、而是呢個國悟這個自心呢這個真理、等於做這個迷惑的凡夫，如果他真的肯洗心革面依這個正法去修行，而能夠頓然間悟到自己這個本性，咁就名為佢就國，就譯名佢就佛咧。呢個就名字為中嘅佛。嗱，咁日後究竟咧，圓滿無上菩提，咁佢就究竟國啊，咁就叫做係究竟嘅佛啦。所以佛者就係國也。嗱，咁啊，仲有一個問題咧，佛教啊係最平等嘅。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佢固然係佛啦。其實就不是說除了他之外其他人沒有份的，不是這樣，而是人人都有份，人人都可以覺悟，人人都可以成佛。問題就是在於你呢肯不肯去修，肯不肯去學，就是似得我們讀書的人，你拿個博士位，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平等的，就問題在於一方面你有沒有這樣的天分去讀書，或者你的家庭的環境呢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呢去栽培你。如果這兩個問題你都解決了，那你應該可以按部就班拿你的博士位，絕對不是說某一個人得，第二個人就沒有份，不是這樣的。我們成佛也是一樣，不是說佛一個人才可以成佛，我們沒有份的，如果這樣就不公道，那就不是叫做佛法平等了。佛可以从这个人道中修行成佛，其实我们呢也都可以啊。就问题在于我们的条件够不够，即是说你有没有这么信心，你肯不肯实际这样的学去行。如果你有这么信心，也都有这样的学历，也都真真实实这样的行持啊，你也可以断烦恼，亦可以成佛道啊！唔系话佛一个人专有，而系我哋个个人都有份，只系呢个迷与个悟咧，所谓一念之间而已。咁啊，佛啊，因为佢有咁嘅恒心，有咁一个恒持，所以佢能断烦恼，能成佛道，就成为一个过悟者啦。我哋因为一念迷，又唔信佛啊，即使信佛啦，都信得啦。冇咁真實啊，唔肯啦，好啲腳踏實地去研究一下，去體驗一下，去行一下啦，我哋亦都唔容易得成佛道啦。只不過迷悟而已，其實呢人人都有份嘅。所以古德講個學佛先從人道起啊，我哋從人道之中好好地咧珍惜我哋呢個人格，好好地咧珍惜我哋嘅人格之外啊。咁啊，研究佛理，了解呢个佛理咧，依之个实际咁嘅行，咁啊，总有实实在在成佛之一人啊。反过来，如果我哋又唔信佛，咁啊，为非作歹啊， 你的人生都保不住了，你还怎么可以谈论成佛呢？当然是谈不上了。所以佛者就是觉也，佛能够如是觉悟，我们亦都能够如是觉悟。所以佛一成道，他第一句开口就说，他说奇哉奇哉，他说一切众生都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他说若离妄想，这个无私智，这个自然智，一切功德都色皆显现，都已经很明显的说明了，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成佛，是人人都可以成佛，就说明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者当然可以成佛，只因这个妄想执着之所迷，他就不证得。若是离开这个妄想，离开这个执着，那么这个自然智，这个无私智，本身自性功德都显现出来，那么成佛了。就问题就在于你信不信了。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人不好呢有这么多个怀疑，就问题在于你有没有这么决心。其实那些问题呢很多很显浅，亦都呢很明白，既然有显浅又明白，就不需要多讨论，就是在于呢实行了。如果你不行呢，你怎可以到家呢？就好像我们出门，无论你去几远的地方，或者你即使从来都没去过的，就不是说代表你不去过你就不可以去，照样可以去，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么信心，认为那个地方值得你去一游。如果你有这么信心，认为这个地方我即使没去过，但是人人都是这么说，那个地方不错啊，风景好啊，样样都好啊，值得一游的，那你有这么信心了，你就自然会安排怎样去法，去几耐，要几多钱才够使，我们什么时候有假期可以去，那你有这么信心呢，你就自然啦就会安排，你就好自然地，即使千山万水啊，你未曾到过，你都同样有办法去得到。这个就是你的信心坚固啦。那我们学佛都是一样，成佛你讲它难是很难，其实你讲它容易呢，它亦都很容易，迷悟之间而已。那么我们仲有个信心，信一个佛既然可以成佛啦，所谓比记丈夫都我亦已啊，佢可以成佛，点解我唔可以成佛？嗱，我哋如果立定咁个信心啊，既然我都可以成佛啦，我哋点样成佛咧？咁啊，只有问佛啦。所谓欲知山下路，都当然要问呢个过来人啦。咁啊，佛就一个过来人，咁啊，佢点样修行，点样成佛啦？嗰啲佛经里边讲得好清楚。咁我哋就要增加一个信心啊，就係、是、研究佛嘅经典。咁研究佛啊，呢、这个了生死成佛道嗰种理论，咁研究通啦，咁仲要实行啦。个实行咁就可以断烦恼，咪就可以证佛果菩提，成佛呢同佛一样啦。就係、是、譬如我哋了解到呢一个地方值得我哋一游啊，我哋增加到我哋嘅信心之后啦，我哋就好自然会安排啊，点样去，乜嘢时候去好，要几多钱就去得到，坐乜嘢交通工具去比较为好，你就好自然咧就会安排。呢、这个就系个信心嘅问题。所以佛法如大海，信为能入啊！我哋呢个信心一坚固，无论呢个佛法大海点样深啊，我哋同样可以去游历。可以呢測其底啊，可以到达呢个彼岸，所证呢係同佛一样，咁就叫做佛啦。嗱，在呢即係住咁解，就係住喺嗰度，在嗰个地方。嗱，咁在边处呢，就在呢个娑羯罗龙宫啊，呢个就佛啊讲经嘅地方，就叫做娑羯罗龙宫。嗱，印度啊叫做娑羯罗，中国话呢就叫做咸海啊，即系呢个大海嚟嘅。咁大海水呢咁都系咸水啊。咁大海呢究竟几深啊？咁即使今日嗰啲电脑呢咁巴闭啦，但好多地方都仲未能测到呢个大海里面呢某一个地方呢究竟有几深。 有的地方不是说太深它可以差到，但有的地方真的深到即使电脑都差不到。咁说明呢个大海咧就好深啦，嗱咁啊深嘅大海咧有好多龙噶，在佛经上嚟讲咧，咁啊唔单有龙啊，咁既然有龙，梗有龙住嘅地方啦，冇地方佢点住咧？咁佢住呢个地方咧就叫做龙宫。嗱咁啊呢个龙宫咧响呢个娑羯罗嘅大海之下，响呢个娑羯罗嘅咸海之下。所以合埋嚟咧，就叫做娑羯罗咧，系龙宫啦。嗱，龙，我哋首先要研究一下。我哋通常嘅人间咧，都好中意龙噶。嗱，龙就系代表吉祥啊。例如我哋过年、过节，今日或者唔兴啦，咁啊记得我哋做细路仔香港读书嗰阵时咧，每年啊过年又好，或者有咩嘢节目又好。乃至到我哋早年咁啊，女王咁啊，登为女王个老豆，咁啊，登为女王个阿公，咁啊，做大寿啊，咁啊，香港咧都曾经咧所谓游会出会啊，都好热闹，好多嘢睇噶。咁啊，其中咧少不免啊呢个舞龙嘅舞狮啊，咁啊龙就系象征呢个吉祥。所以好多嘅节日咧，亦都冇龙。不过今日或者唔准啦，啊唔准呢啲咁嘅集会咧。但系当年咧都有啊。而世界各地有中国人嘅地方咧，龙啊，始终系一个吉祥，都系代表啦呢个好嘅。咁啊，好多人都中意啦。但系中意系一件事，龙咧就有个俗话叫做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即系咧好难以见得到嘅，只系知得。象征是吉祥，是一件神灵之物，但是真正是见到龙的人相信就没了。龙在佛经里面都是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说天龙八部，八部神之中也有个龙神。专门是拥护佛法的，他是一个扶持佛法者，在这个孔雀经和这个大云经里面好多地方咧都讲出呢个龙啊，系有好多种龙，有乜嘢嘅神力？龙啊，系有乜嘢嘅威德？嗱，咁咧，现在我哋讲龙啊，分析咧就有四种嘅，有一种咧叫做守天宫龙啊，咁啊，天上天人嗰啲宫殿咧，都系呢个龙力啊之所守护，咁啊，令到呢个天宫殿啦唔会跌落嚟嘅。咁呢种咧就守天宫殿龙，嗱第二种咧叫做腾云驾雨龙啊。咁我哋如果落雨啊、翻风啊、起云啊，都系嗰啲龙咧所喐动嘅。嗱，龙如果得到少少水，佢一吐出嚟咧，都成为大雨啊，利益呢个人间咧呢个种植嘅。所以龙咧对我哋呢个人类咧。都好有帮助啊！第三咧就地龙啊，嗱地龙咧可以缺江，可以开河啊。例如某一个省或者某个国家，咁啊突然间咧所谓水坝又冧啊，咁啊突然间啊大水水浸咧，都系呢个地龙作怪啊。呢种就叫做地龙。嗱，第四种咧叫做伏藏龙啊，就例如呢个转轮圣王同埋嗰啲大福报嘅人啦，嗰啲宝藏啊。都是这一种龙呢去守护的。那么龙虽然呢是一件吉祥之物，是一件神灵之髓，但是龙本身呢就有三种过患，即是一件痛苦的时候有三种。第一呢就是热风的热沙患，就是那些龙如果遇到这个热风热沙吹身之时着身之时，将嗰啲皮肉啦、嗰啲骨髓都烧嘅，咁啊令到个全身咧都痛苦啊，咁明白佢就话。嗱，第二咧就叫做恶风暴起患啊，就是、一切龙如果遇到呢个恶风暴起嘅时候，佢身上嗰啲装饰品、身上所穿个宝衣服啊，都俾呢啲恶风暴风咧咁啊吹走啦。你话系咪一种过患咧？嗱，第三咧。 就是被这个大鹏金翅鸟所食的患那龙它在这个海底这个龙宫住在这里的时候，那么那天上那些大鹏金翅鸟啊，照佛经上讲这个很大的，那么真的有几多十万里那么大一只的，那么它那两只翼呢很大力可以将那些海水呢那么分开的，一分开到海水了，那么见底了，那么它就见到啊那些龙子龙孙啊，那些大鹏金翅鸟它就很自然啊，那么将它的嘴一条条嘛啄来吃，就好像我们吃面条那样，所以那些龙呢就最怕这个大鹏金翅鸟，亦都莫奈其何，这个业报所感，那么既然常常被这个大鹏金翅鸟来骚扰啊，所以有一次呢它就求救于佛了，那佛说这样就行，那我给一件袈裟你，他说你回去你的龙宫将它剪开，那每一条龙子龙孙那条龙角的地方龙是有角的嘛，他说你绑一条袈裟呢，那些大鹏金翅鸟啊他就没法子吃的了，那个龙王说他说我不止那么多龙子龙孙，他说如果剪啊，他或者剪得最幼细都不够绑啊，佛说这又不难，你将它拆线啊，不要剪啊，直情拆线啊，一块袈裟呢你将它拆线就好多线的了，他说你每一个龙角你绑一条袈裟线啊，那些大鹏金翅鸟啊都没法子吃你们的，袈裟的神力可以保护你们，那么这个龙王真的听话了，回去照做，那么结果呢袈裟的威力保护那些龙，那么大鹏金翅鸟就没东西吃了，咁啊肚饿啦，咁啊佢就走去揾佛啦，佢话世尊啊，佢话你就慈悲，咁啊救咗嗰啲龙，佢话你知道我啊以龙为食㗎嘛，咁啊你救咗嗰啲龙令我唔食得，咁啊我咪会饿死，咁啊你又点样安置我啊世尊啊，咁你係慈悲喎，你啲慈悲唔可以淨係慈悲到嗰啲龙啊就我冇份啦，咁你啲要慈悲啊救下我啊，我冇龙食得阵时啊，咁啊佛话咧得，佢话你亦都唔好嘈啊，佢话我叫我啲弟子每日中午食饭嘅时候，咁啊出声，咁啊将佢嗰啲咒力咧念起嚟，所谓七粒变七，七变七，七变七啦，所谓七七无尽啦，咁啊尽空遍界都有佢个花声，咁你啲大鹏金翅你咪得其饱啦，就唔怕饿死啦。咁啊当时咧。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呢他在那里讲经，那么那个地方的人日日都不见小路仔的，那么日日这小路仔呢不见了，那么每一家不见小路仔的人的父母啊，那么梗是心慌心惊啦，那么个个都投诉佛的世尊啊，他说我今天又不见一个仔了，那个说世尊啊我又不见一个女了，那么家家都是这样，都是唔得掂过，佛都知道啦。有个鬼子母啊，鬼子母咧，佢又最后咧有一个仔，佢有好多仔嘅，过千仔嘅。咁啊，佢系鬼子一类。但系最细呢个咧，好似佢哋念奴啊，佢最痛锡，但系佢哋专门食人嘅喎。咁啊，为咗痛锡佢呢个细仔啊，佢哋日日咁啊就隐身啦。去呢个人间嗰啲乡村啦，咁啊捉人哋嗰啲仔女啦，俾佢呢个鬼仔食，咁所以个个唔见仔女啦。咁啊佛咧有神通，佛就知道啦。咁啊嗰日咧投诉嘅人太多啦，咁啊佛用神通咧就攞咗啊呢个鬼子母咧呢个最心爱嘅细仔，所谓拉仔就拉心肝啦，攞咗个最细呢个仔啊，咁呢个鬼子母唔见个细仔啊，真系揼天揼地啦。咪到处要揾仔，嗱揾唔到啊！佢又嚟请求佛咯，佢话世尊啊，我唔见咗个拉仔啊，最心爱个拉仔唔见咗，咁啊点啊？咁啊佛话，佢话你想咧揾翻你个拉仔咧，都唔系几难。佢话你有个条件啊，你唔好再捉呢个人间咧嗰啲细路仔嚟到俾你个细仔食，佢话你个细仔就会俾翻你噶啦。他说你呢肯不肯答应这个条件啦，我你想下，他说你就咁痛锡你的细仔，难道别人又不痛锡自己的儿女吗？他说你懂得 攞人哋嗰啲仔女俾你个细仔食啊，咁啊人哋唔见咗个仔女就肉痛咯喎，咁啊家恨你唔见咗个仔啦，你咪日同样肉痛，有乜唔同？所以答应我一个条件，你只要而家从今以后啊，唔好再将人哋嗰啲仔女捉嚟喂你呢个细仔啦。佢话我咧就俾翻你，咁个毒法咁个细菌啊，佢话我哋系鬼喎。咁就以呢个人间嘅小孩为食啦。佢话假如我唔再捉嗰啲细路仔俾我个仔食啊，咁我仔咪饿死。佛话你亦都唔使忧心。佢话嗱，我亦都咧叫我啲弟子啊，每一个道场所谓中午食饭嘅时候出食，咁啊亦系七粒变十方啊，七七无尽。咁你同大鹏金翅鸟一样，亦都同样咧系得到饱满啊，唔怕饿死你噶。咁啊，当时鬼子木就咁啊答应啦，答应佢咪俾翻呢个细仔佢啦。所以我哋家下每一个道场，咁啊中午出食嘅时候啊，虽然七粒，但系佢梗系念一手偈，个大鹏金翅鸟啊，个旷野嗰啲鬼神中，个罗刹呢个鬼子木咧，所谓金炉色充满啊，咁佢就将个七粒米咧，连埋水就倒开落去嗰个街砖嗰度，咁啊写一个控字。念完呢个咒咧，写一个控字，弹三个手指，咁啊将嗰啲米咧弹咗出去啦，咁啊就作观啦，呢七粒米咧，所谓七变七，七变七，七变七，七七无尽，尽空遍法界，我哋咁啊观想啊，呢七粒米好似尽空遍法界咧都充满啦，咁啊当然尽空遍法界个鬼子母同埋嗰啲鬼子嗰啲大鹏金翅鸟啊，都金炉色充满啦。所以我哋中午食饭之前要出食，个理由就系咁样啦。咁所以救嗰啲龙，咁啊亦救嗰啲鬼子母，亦救嗰啲金翅鸟。所以龙咧有呢三种嘅过患。嗱，咁啊龙，佢有阵时就可以隐形嘅，唔系用呢个龙身出现。但佢有五件事咧，佢冇法子隐形嘅。一定用翻个龙个本身去做，咁根据呢个经上讲啊，佛有一次同埋大众喺呢个吸孤独长者嘅园里边啊，咁啊讲经说法，咁啊当时有个海龙王，咁啊做到个海龙王咧，佢有神通变化嘅，咁佢一边变咗个美男子啊，一个人形而且一个美男子，佢就来到嗰个地方咧。咁啊，求出家，咁啊，当时佛就唔响度啊，咁啊，嗰啲比丘啦，应该佢有罗正到罗汉果位有神通嘅，都可以知得咧，佢系龙。但系罗汉啊，嗰啲神通啊，佢要入定先至咧有神通啊。如果佢唔入定啊，等于话咧唔经意咁咧，佢就冇睇出咗佢系个龙。所以嗰啲罗汉咧，见到佢系个人嚟嘛。咁佢肯求出家，佛又唔在啦，所以嗰啲罗汉咧就冇谂咁多问题啦，老老实实你肯出家，咁咪收你咯，咪同你出家啦。咁啊，嗰啲弟子啊，嗰啲比丘咧，咁就渡呢个龙咧出咗家。嗱，咁啊，龙出家之后咧，佢都好好道心啊，咁就常常喺自己呢个房间咧，咁啊打坐，咁啊打坐就冇事啦。但系龙有一种习惯啊。容易瞓觉啊，咁佢有一次佢打坐打打下咧，佢就疲倦啦，咁佢就瞓咗觉啦。点不知龙瞓觉咧，佢就唔可以隐身嘅，一瞓觉梗系现翻个龙身，一瞓着就系龙身噶啦，唔可以隐形。咁啊，佢一现翻呢个龙身啊，成个房间都系一条龙。咁啊，啱啱嗰日瞓觉啊，现咗龙身之后咧，佢房间门口咧。有一个其他个同道出家者经过，个窗口打开，咁啊唔经意咁顺便望一望，一睇到个房间里边咧，哇！咁啊满房间都系一条龙啊！咁啊呢个见到个比丘啦，佢就惊啊惊啦，咁啊就叫啦，咁啊叫大家嚟睇啦，咁啊嘈起嚟咯喎！咁啊嗰啲龙一个瞓着觉，一听见人哋嘈咧，佢亦都好醒觉嘅。咁佢即刻咧就醒咗，醒咗知道自己一条龙啦。咁佢一醒咗即刻咧，佢又用神通啊，咁啊又现翻一个人，咁啊仍然坐到乜打坐就唔系瞓觉喎。 咁啊仍然都系一个出家人，仍然喺度打坐啦。咁啊嗰个大声叫人睇嘢嗰个比丘呢，咁啊大声一叫惊动大家，咁啊个个都嚟啦，问佢做乜事啊？佢话个房间有条龙啊，唔知点解好得意噶。咁啊个个人跟住佢所指啦，我佢响个窗望过去啦，边似有条龙啊？咁啊仍然系一个出家人打坐，根本就冇一条龙。咁呢一个人嘅奇怪啦，我明明见一条龙，成个房间都塞到满一条龙，我先至惊，我哋先至叫啊！亦都可以讲咧，好奇先至叫出嚟，希望你哋嚟做个证明，睇到咧。吓，点解你哋嚟到变咗冇条龙嘅咧？我好奇怪，眼花都冇啊，花得咁厉害啊！咁啊，因此个心里边咧好怀疑啊！点解会咁样呢？咁佢呢，大家就去请问法，咁啊佛呢，先至呢将啊呢件事情同大家讲，佢话佢呢唔系个人，佢就系个龙啊，就系说呢个龙呢，佢有五种事系唔可以隐身嘅，其中瞓觉呢系一种，即系话瞓着一定现翻个龙身，唔可以用人身嚟瞓觉。咁仲有其他嗰四种呢，唔可以呢隐身现返个龙身呢，因为时间到啦，咁下次呢再讲。